更美。不管外面雨大天有多么黑，再苦的日子它都会有滋味。相信我，相信我亲爱的，直到秋风瑟瑟，荒草成堆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美的玫瑰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作陪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带上我们的誓言远走高飞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今夜让我们举起杯干杯。 我美了， 水不会再让你伤心和流泪。谢谢老天把你送给了我，我已知足美了更美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美的玫瑰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醉了，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作陪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带上我们的誓言远走高飞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今夜让我们举起杯干杯。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 带上我们的誓言远走高飞。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， 今夜让我们举起杯干杯。